多少跋涉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找鹅子哟，满山的蝴蝶花，把蹦蹦的跳起舞哟。 三楼八的羊羔子哟，咪咪妈妈叫不停哟， 憨憨的牛犊子，妈妈母母唱起你歌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你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

家和几千困之水去太阳升空将穷乡美